水还有空气，茫茫人海决定是你幸福闪烁的眼睛，月亮代表我的一颗心， 就是品味1033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，我是梧桐。好的，这个决定我们刚刚听到的一首歌来自183 Club 带来的甜蜜约定，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成龙、张一山和杨紫演唱的功夫瑜伽。 Yeah, man, it's time. 功夫瑜伽的是由成龙、张山、杨子合唱的一首歌，由徐良作词作曲，梁古池编写合音，也是唐季礼执导、成龙主演的电影《功夫瑜伽》的同名主题曲。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歌是 Yummy 的 Yummy Yummy。 阳光来来自四面八方，地毯开始慢慢飘着，我的嘴角上扬，谁能盖过这雨露的想象？呀咪，超过所有的想，呀咪，都因我的主张，等出发抢先一闪，抓住所有好奇的目光。头顶上挖个洞，你的那么早应该走到风，把颜色再过世界，让它变得朦胧一点就懂，该变就懂，跟着我，每个环节都跳动。像一阵风 Yummy， 我预告这天会，但我不和我相同，用心终于学会自由，当肩膀有一朵龙，这微弱自带变动，全身骨头都放松了，全场都红了，用手跳舞才是表兄，你怎么可能不心动？头顶上挖个洞，你的那么早应该走到风，把颜色再过世界，让它变得朦胧，一点就懂，该一变得懂，跟着我，每个环节都跳动，我的舞步其实没有规则，摆在放空，眼中一打开了，笑逐越战越勇，当我奔波奔闯，一举一动我都去找。 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，多重选择。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亿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 福彩3D，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摊中奖快。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万元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百万奖4D开。 排列7，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。 品艺术之美，修气质佳韵，注意事现对外开放，花道茶道香道培训，更有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，让艺术相伴，让气质相随。富达天马携程北侧2楼，注意事3159000。 酒香甘甜，入口醇和，五粮纯酿，干一杯酒。干一杯酒精选高粱、小麦、玉米、糯米、大米酿造，好喝不上头。干一杯酒，咸莲西大街203号，电话1583267-5399。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往幸福能量，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1033，我爱的人。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，苏联音响。 北风毫不留情，把叶子吹落，脆弱的它选择了逃脱。叶子失去消息，风才感觉寂寞。整个冬天 这首歌是 SAP 演唱的一个伤感情歌，姚若龙填写的中文词，原曲呢是 Westlife 的歌。这首歌在2006年的7月21号正式发行，被收录在了 SAP 的新歌精选集 Forever 当中。 缠绕的神经是你，你想惩罚的背影，我垂坠的心情摇曳不出声音。尽在没结局的心里。 们像不像电影，当看着我的人都散去，我才看见我自己。紫藤花迎风行驶于深夜中，越想逞强去开朗，笑声就越哑。紫藤花把心悬在旋转木马，有缘已不再喧哗，还念念不忘旧情话。最爱你的人最难忘记，因为还留下梦境。最浪漫的人最难清醒，不信谁无情。 关于爱的故事太多，我们只是其中一个，像每个人想的一样，我们的故事呢是最美的。不管月亮代表谁的心，反正我永远爱着你。明天你要嫁给谁？当然是我。太多的甜蜜和苦涩我们都一起品尝过，未来不管有多少的坎坷，相信我们都能够度过。来听到爱的歌。 关于爱的故事太多，我们只是其中一个，像每个人想的一样，我们的故事是最美的。不管月亮代表谁的心，反正我会永远爱着你。明天你要嫁给谁？当然是我。太多的甜蜜和苦涩，我们都一起品尝过。未来不管还有多少坎坷，是谁都难度过。这是一首写给爱的歌，也是一首写给你的歌。也许会有很多人唱着，但我是最真挚的一个。有了你我就觉得快乐，失去你我就觉得不快乐。人生歌词虽然听得太多，

我们这么在乎他，却被他全部抹杀。越疼他越伤心，永远得不到回答。到底他怎么想？应该继续猜测吗？还是说好穿破了吧，找一个承认失恋的方法，让心情好好地放个假。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，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，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，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。 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，我是梧桐。成立于2002年的五月的菲尔乐团，绝对是台湾乐坛具有着自我风格的一支乐团。音乐内容涵盖了很多，包括了 rock、jazz、鬼雷等等曲风，并且希望通过富有人文含义的歌词，探究这一世人对爱情、社会现象、宗教、心理、哲学的观点，回归音乐新浪潮的文化涵养。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到这首《我最爱的人》。 我不怕，因为有你的爱在我的心中荡漾。新的形状放在手上，放住它，我靠在你身旁，将眼泪都释放。也曾跌跌撞撞，也曾受伤，你的温暖是一扇窗，像天空都降下了希望。爱 falling young， 我最爱的人，在这个黎明时分，你给的我爱，它吸尽所有的泪痕，我的灵魂。 I fall in love， 我最爱的人，一辈子不愿转身，你的成长它抚平所有的伤痕。 Cause you fall in love。 歌曲里面似乎可以感受到一种这样的感觉，也许就是爱情的余味。如果你选择了恋爱，就不要怕伤害；如果害怕分手，就不要选择牵手。

自己寂寞的鸭子也可以不要你。心就像遥控器，在每个频道里疯狂抽你，疯狂想你，疯狂看你。啊哈，去吧，没什么了不起，什么都依你，却看清我自己。虽然我爱你，不许你再害自己，寂寞的鸭子也可以不要你。啊哈，去吧，没什么了不起，什么都依你，却看清我自己。虽然我爱你，不许你再害自己，寂寞的鸭子也可以不要你。 锁定在 FM103.3 品味033流金岁月，我是梧桐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《天天晴朗》是由组合苏打绿演唱，他的主唱吴青峰作词并且编曲的一首流行风的歌，收录在了2013年发行的专辑《秋故事》当中。歌曲的原名叫做《未雨》。 这晚却唱不了什么，散场他停在身旁，一条孤单的走廊，会走到什么地方？在路上会遇见怎样的惆怅？那山顶上的月光，好像吹的一把枪，泪眼开了一扇窗，乌云的背后幻生出了太阳。你担心蔚蓝的温暖的 知道张宇和十一郎伉俪情深，张宇也一直被台湾的媒体人称为好男人，然而他也做过很多让十一郎伤心的事儿。张宇曾经说呢，正是他和十一郎恋爱的曲折经历让十一郎积攒了创作的能量，张宇就得到了苦情歌王的称号。接下来听到大女人。 有的时候急急忙忙袜子会翻船，有的时候真的很想明天再洗碗，像我太迷糊还有点偷懒，不要计较偶尔让我撒娇会怎样。有的时候一句话你说了三四遍，看见隔壁桌的铃声格格没有钱，忍不住分神偷偷看语言，你动不动就翻脸。我还是爱女人，即使你有点大女人，既然说过要让你三分，也没有什么好跟你争。我还是爱女人，那是什么人生，不要在心里偷偷算计，你说来说去只需要证明，再证明我最爱你。像你这种男人你要懂得珍惜，偶尔一点爱用心说来听听，有你这一句不要再挑剔，要爱就要珍惜。 在 3D 奖金提高了，8月26号起 3D 游戏新玩法全面来袭，返奖比例更高，投注方式更多，奖金更高。福彩 3D 中国数字型彩票游戏的领军者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说会宽带迎新春，惊喜好礼送不停。2月11日前办理一年说会宽带，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三个月，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说会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，详询客服71506666。 三和波士骏达奔驰 4S 店祝您新春快乐，万事如意，买奔驰修奔驰就到三和波士骏达奔驰店，春节期间正常营业，电话03163725888。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的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，像是上空最美的声音。